走，有前提来交往，拜托啦，都与地中退散。 Get it.

所有烦恼都放下，你也一样会寂寞吗？执着的还相信童话，才能抵抗长大的无常吧。谁能解开通往幸福密码？失了远处迷航，没有灯塔，在这梦的船桨听到请回答。为了什么长云端将悲伤遗忘，做回从前那快乐小孩，以为世界只有爱。梦 让全世界知道你很快乐。世界末日就今晚来吧，我会继续无论不做，不会浪费每一刻快乐。 No no 快乐只为你。基本上 开翻你的听觉神经，活力音乐课 Music。

I waited too long and the cold and truth is I can make it without you in the cold and truth is I waited forever and as I fly away and fly your life away cause you went out there we were mad yeah the cold and truth is I can make it without you in the cold

这是一诊所，付出的爱无需回收，能量不灭终究轮回，一整年的暗淡换十五分钟的灿烂，无聊到死的之后愉悦了至上，越来越淡、越来越过，存在感根本经不起暴力遭遇的双手。 Yeah, mama, yeah, mama, yeah.

酸，留下了是我看着你，让我吻下去，爱上你。 华的城市，忙碌的街头，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，为你读歌，一首属于你的歌。 喜欢你，作词梁文福，读歌人王帆。喜欢你给我你的外衣，让我像躲在你身体里。喜欢你借我你的梳子，让我用柔软的头发吻你。喜欢你车窗上的雾气，仿佛是你的爱在呼吸。喜欢你那微笑的眼睛，连日落也看作唇印。我喜欢这样跟着你，随便你带我到哪里，你的脸慢慢贴近，明天也慢慢的、慢慢的清晰。我喜欢你爱我的心，轻触我每根手指感应。我知道，它在诉说着你的承诺言语。喜欢你车窗上的雾气，仿佛是你的爱在呼吸。喜欢你那微笑的眼睛，连日落也看作唇印。我喜欢这样跟着你，随便你带我到哪里，你的脸慢慢贴近，明天也慢慢的、慢慢的清晰。 给我你的外衣，让我想躲在你身体里。喜欢你借我你的梳子，让我用柔软头发吻你。喜欢你车窗上的雾气，仿佛是你的爱在呼吸。喜欢你 跟着你，随便你带我到哪里。